好，翻到嚟外匯達人嘅時間啦，咁啊，嗰個戰雲密布嘅情況好似又反映咗喺金融市場嗰度，發覺嗰啲咁嘅避險貨幣咧都係啊飆升咗。咁啊，紐約市入邊咧，除咗大衛之外咧，今日好榮幸咧有啊莎莉喺度啦，加入我哋啦嚇，有把女性嘅聲音啦。喂 ，hello， 喂 ，hello， 咁啊，令我哋嘅光陽味咧減少啲一點點啦 ，OK 嚇。 系啦，系啦。 咁當然亦都有阿安東尼喺度啦，為大家分析呢個外匯嘅情況啦。 嗱，大家好，大家好。 係冇錯。咁其實嗰個 yen 同埋嗰個瑞郎啊飆高咗，咁其實就係咪都係一個好嘅入市嘅時機咧？咁樣嚇。 其實啊，嗱呢兩隻都係避險貨幣啦。咁我哋都要睇下就係話，究竟黑海嗰邊，即係烏克蘭嘅局勢嗰邊究竟點啦？因為啊，克里米亞咧就今日就會做一個公投，究竟佢係會繼續係烏克蘭嘅附屬啊，定係話會拼入去俄羅斯呢？咁啊，咁其實我哋大家都見到就係俄羅斯一路喺度玩嘢，咁即係英國、美國嗰邊咧，其實係唔夠去玩，因為主要嚟講咧就係話你克里米亞或者烏克蘭嚟講咧，啊，其實佢個經濟命脈咧就操縱喺嗰個俄羅斯嘅手上啊，咁所以其實而家呢一樣嘢。咧就啊，英國同美國其實已經出咗聲噶啦，就係講啊，你呢個咁嘅公投咧，其實唔係真正正嘅公投。 其實我翻嗰條橋咧，用喺個新加坡咧，或者係台灣都得嘅。咁啊，只要對方公投咧，都可以歸入呢個中國嘅。OK， 因為好多華人喺度啊嘛。 係啦， 就唔係撤橋嘅啊，都唔知咩邏輯嚟嘅。OK， 啊，咁即係其實呢一樣嘢嚟講咧，就克里米亞嗰個決定嚟講咧，即係無論佢係。啊，贊成喺邊一邊嚟講咧，其實都係解決唔到黑海嗰個緊張局勢問題嘅。 嗯。 啊，咁所以短期之內咧，我覺得就係話個 yen 同埋嗰個瑞郎方面咧，都唔會話點樣跌住咯。 嗯。 啊，尤其是只 yen 咧，上個禮拜嚟講，佢係高收啦，收喺101.33啦。 係。 啊，咁啊，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如果你相比起兩隻避險貨幣嚟講，即係瑞郎同埋嗰個 yen 嚟講咧。個 yen 係更加嗰個避險作用個功能咧，其實更加大嘅，因為我知道就係話個瑞郎咧，始終佢係同嗰個馬，即係啊同個 euro 咧係掛咗勾嘅，即係有個底線喺度就係 1.20 嘅。係啊，咁變咗就話佢個靈活性係冇 yen 咁大嘅，咁所以啊，如果真係話個局勢都仲係咁緊張嘅話咧，啊短期之內對個 yen 嚟講都係唔好睇得太淡住啦。即係當然佢嗰個大 range 嚟講都係100-105啦，咁但係啊，我相信喺103樓上咧，佢應該短期之內都係103樓上都唔會跌得去邊嘅，即係個 yen。啊，個 dollar yen 應該都係會比較偏軟少少。 嗯，歐洲咧，歐洲嘅情況好似又強翻喎，因為嗰個 ECB 嘅消息出咗嚟之後，係咪？ 嗱，其實上個禮拜都有幾個歐洲央行嘅人走出嚟講個嘢，因為啊，譬如話佢嗰個副行長啦，叫做啊康斯坦西奧啊，應該係如果中文譯就啊，咁佢就講話市場咧就錯誤解讀咗啊德拉吉個之前個禮拜議息之後所講嘅嘢啊，因為德拉吉講咧就係話嗰個通脹咧都仲係會。啊，比較偏低少少一段長時間嘅，但係佢嗰個貨幣政策就唔會改變啊。咁但係咧就話、啊、康斯坦西奧咧，佢就走出嚟講咧，就係話你哋其實咧就啊解讀錯咗啦，即係我哋唔一定會話唔做嘢嘅咁啊。咁所以咧就上個禮拜初嘅時候，其實嗰個 Euro 咧都係比較偏軟少少嘅啊。咁但係後尾嚟講咧就嗰、那個啊，因为咩啦？因为嗰个资金流向问题啦，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好多人都唔觉得，都唔明咧，就系点解嗰个 euro 喺咁嘅情况之下咧系会升上去咧咁啊？咁我系甚至乎喺嗰个网嗰度咧，我自己啊都啲会员都有问呢个问题，喂，点解个 euro 会夹咗上去啊？啊，但系又搵唔到啲乜嘢特别嘅消息啊咁啊？咁我其實再睇翻呢個時候咧，我覺得有幾個原因其實可以支持到個 Euro 上嘅。咁第一個咧就係話個 capital flow 啦，啊就係、是、個資金嘅流向方面咧，就始終都係話咩啦？因為佢啊歐洲嘅經濟係比較真係話好咗啲。咁你譬如話之前大家都驚住佢嗰個歐債危機嗰度咧係會惡化，即係會或者係會死灰復燃啊咁。啊，咁但係結果就而家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去歐債危機嗰度咧，係冇再發生，即係冇再出咗嚟啦，即係冇喺地氈底嗰個數發出嚟啦。 啊，咁而歐洲嘅經濟嚟講咧，就實際上確實係好咗。咁我見到就話，譬如啲歐洲國家，譬如話啲意大利啊、西班牙，咁其實佢哋嗰個指標知識，即係十年嘅 U 咧，其實已經翻翻去歐債危機出現之前嗰啲咁嘅水位噶啦。 嗯。 啊，咁令而好多即係大行嚟講咧，亦都係唱好個歐洲嘅經濟咧，就講話，唉，歐洲嘅經濟可以睇好啊，因為嗰個歐債危機亦都係已經應該就唔會再翻發啊，咁所以好多、啊，我又見到好多資金咧，其實係走翻去歐洲嗰方面嘅，即係趁低吸納嘅，因為我因為佢個歐債危機去嚴重嘅時候咧，其實好多資金係走咗嘅。 我反而有一個問題想問啊，嗱，即係譬如話，啱啱就講啦，話即係克里米亞嗰邊佢嚟緊公投啦，咁就即係可能會影響到譬如 yen 啦，同埋即係瑞郎嘅走勢啦。咁如果真係出咗啲let's say 點樣樣都好，咁佢就算可能佢歸咗俄羅斯，咁可能英國或美國又會覺得不滿。咁如果佢係即係跟翻烏克蘭嘅話，可能俄羅斯又會做啲嘢出嚟。咁其實呢件事即係除咗你話對即係瑞郎同 yen 呢樣嘢之外，其實會唔會影響到歐洲嗰邊嘅即係貨幣嘅走勢㗎？ 其實會㗎，因為嗱歐洲其實好大嘅能源咧，都係話喺俄羅斯嗰邊嚟嘅，又係少啲天然氣。 嗯 啊，咁而天然氣嗰邊咧，就其中一條即係一定要通過烏克蘭嗰邊咧，就輸去歐洲嘅。啊，咁所以一路嚟講之前咧，我其實一路都唔係話睇好個 Euro 嘅走勢，就係話最主要就係呢一樣嘢，就係你烏克蘭即係烏克蘭嗰個局勢咧，如果係咁緊張嘅話，而個即係 真 係 反面唔俾天然氣佢，咁點啊？ 咁其實我覺得係會有影響嘅，咁但係佢上個禮拜都係咁樣升啦，咁所以好多人都好覺得好奇怪，即係我自己我都係覺得冇，即係一路嚟講，我覺得佢上升空間有限嘅，咁但係佢上個禮拜都叫做升過上去13966個最高啊，雖然未 touch 到13414啫，咁但係都已經係比我哋嗰個 expect 個 range 咧就高咗廿幾點嘅啦，啊。咁除咗個資金流向之外咧，咁我亦都諗到有兩個原因咧，係會有機會令到個 Euro 強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話佢ECB 咧，佢個 balance sheet 即係佢個資產負債表咧，係一路縮細緊嘅。 係 啊，咁相對起你日本央行啊，同埋嗰個聯儲局啊呢啲，即係一路都仲係膨脹啊。譬如好似聯儲局咁啊，即係你就算係決定咗就係話每一個月，即係近呢兩次議息嚟講咧，就每一次都減少咗100億嘅買債規模啊。 嗯。 咁但係佢實際上嚟講，佢都仲係一路買緊噶嘛。所以佢嗰個資產負債表咧，都仲係一路膨脹緊嘅。咁而家已經係超過咗40000億噶啦。咁所以如果係以一個資產負債表嘅角度嚟睇咧，個 Euro 升咧，亦都係一個正常嘅事嚟嘅。咁即係除咗資金流向，除咗資產負債表之外呢，仲有一個原因呢，就可能係中國嘅因素。點解呢？因為我係知道就係話中國呢，佢有38000億嘅外匯儲備，咁佢其實呢就好大部分都喺美國嗰，即係喺美元資產，係啦，尤其是美債嗰邊嘅。咁佢亦都一路嚟講呢，就係話攞住嗰啲，譬如話你好似個美債，如果一路係咁跌嘅時候咧，其實中國佢個損失係幾大下嘅。咁佢亦都想 diversify 佢自己嗰個外匯儲備。咁如果你要 diversify 嘅話，你要減少即係減少持有美金嘅話，即係話美債嘅話，咁你啲錢可以去到邊咧？咁唯一就可以選擇嘅話，其實就係歐洲嗰邊嘅啫。咁所以我哋见到就係话去年嘅12月呢，就中国其实減持咗应该係480亿嘅美债。咁呢个数字其实係两年最多嘅月份嚟㗎。咁啲钱走咗边嘅，即係中国亦都係要搵地方係挤佢啲钱㗎嘛。咁所以呢可能佢亦都係暗中呢，就係将嗰个欧元嗰比例呢其实係扩大咗㗎。个比重系增大咗嘅，咁所以这个可能亦都系近期咧个 Euro 应跌不跌嘅原因之一咯，系啦。 但系点解会系摆喺欧洲而唔系摆譬如咧澳洲啊，或者系纽西兰啊呢啲咁样嘅，即系亚洲嘅地区咁嘅？ 佢哋个规模太细，相比起佢嗰个中国需要挤嘅规模嚟讲，咁你一个玻璃樽又点挤只大笨象啊？ 明白。 咁所以個 Euro 強咧，亦都係有佢自己嘅理由啦。咁但係當然咧，我仍然係覺得就係話佢嗰個Euro 上升空間始終都係有限嘅。咁最主要原因咧，就好似歐元區嗰邊，你嘅經濟雖然係好咗，咁但係係咪真係已經係好翻曬咧？咁你只不過係大病初愈，就唔係話真係已經係完全復原啊嘛。 即都有待觀察係嘛？ 是啦，咁所以佢嗰个经济呢，我相信係唔可以承受到个 Euro 太强嘅。 啱做完电疗啊，咁啊啲细胞死咗啦，咁啊 係啊，咁你譬如好似啊德拉吉上个礼拜四佢亦都走出嚟讲啦，就係话咩啦，即係话 ECB 即係欧洲央行喺度评定嗰、那个评估嗰个价格稳定嘅时候呢，係会将嗰、那个欧元嘅因素呢挤埋来，其实佢已经系喺度暗示緊呢，就係话个 Euro 呢就太强。 即系都唔会俾佢升得太过犀利咁样样， 系啊， 即系你觉得佢哋会出手令到嗰、那个即系维持佢稳定。 会噶，Euro 强咧有两个大嘅弊病。第一个弊病咧就系话你而家欧元佢咧就面对紧一个通缩嘅威胁，佢唔系通胀，系通缩嘅威胁。 嗯。 咁佢嗰个 CPI 嚟讲咧，佢都系 0.8%， 即系而家近呢几个月都系 0.7%、0.8% 啊咁。咁同佢嗰个目标嗰个通胀率呢 2% 差好远嘅，而0.7-0.8 呢係亦都係即係会令到欧洲央行出手做嘢嘅水平嚟嘅。咁、如果你嗰个 Euro 係太强嘅话呢，就即係变咗就係话佢嗰个入口货嗰度个价格呢又再平啲。咁咪变咗就係话佢个通缩系个问题系会越嚟越严重囉。咁呢一样嘢呢就 ECB 想极力避免嘅。咁第二个唔好嘅因素呢，就係话你个 Euro 如果强嘅话呢，係会影响到嗰个出口嗰个竞争力嘅。咁尤其是咩呢，尤其是话法国啊同意大利啊呢啲，咁佢哋嘅出口嚟讲呢，其实係唔即係可以被替代，即係譬如话你知道法国除咗啲名牌之外呢，好多都係话出产呢，都系都话啲酒啊或者系啲农产品啊嗰啲。 Luxury product 啦。 咁即係变咗就係话佢嗰啲係可以被替代，咁你个 Euro 强嘅时候，咁啲人就会咩㗎啦，即係话原来法国酒咁贵呀，咁我咪饮第啲酒囉，饮西 饮澳洲囉， 饮阿根廷呀，或者饮咩呀，即係南美啲酒都唔差啫咁。咁而你嗰个 Euro 唔係话淨係对个美金强㗎嘛，最主要嚟讲就话佢你对个 Yen 都係强，咁如果你对个 Yen 都係强嘅话呢，其实呢就佢而家区内最大经济体呢就德国呢，佢係靠出口嘅，咁而德国嘅出口商品里面呢佢最强最大嘅竞争对手呢，我哋知道德国呢就係车呀、电器呀嗰啲係最紧要啦。咁如果你个多啦，即係嗰个 Euro Yen 系过强嘅话呢，咁对于德国嘅经济亦都系会有影响。咁而德国嘅，因为德国个喺嗰个欧元区个经济个比重系太大啦，咁所以呢亦都系会，如果你德国经济一跌落去嘅话呢，对成个欧元区嘅经济，冇错，对成个欧元区嘅经济亦都系会有比较大嘅打击咯。所以我相信就话欧洲央行系唔可以俾个 Euro 太强嘅，即係我相信1.4 个位咧，其实应该系已经系行人止步，唔会。咁呢个就系个 Euro 嘅情况。 咁如果人民币嗰边咧， 咁人民币我系见到就话，其实已经唔系单，已经唔系一个单程路，即系其实近期嚟讲，佢嗰个贬值嘅幅度都几大。我 系 主要 系啊，我见佢系咁跌噶。 系啊，因为其实你嗰个中国你系要迈向市场化嘅话咧，你就唔可以俾个人民币咧系单程路咁上。如果咁唔係嘅话，第一去面对一个问题呢，就係话嗰个资金不断涌入，因为你有升冇跌嘅咁我啲钱梗係走入去你嗰度㗎啦。咁佢就会变咗，就係话佢嗰个啲钱热钱走晒入嚟，咁但啲热钱入嚟呢，佢唔係话真係对你个经济有太大帮助，佢都係走入去炒几转嘅啫嘛。所以你见到就係之前嗰、那个中国嗰个房地产有个过热嘅情况股票唔得嘅时候，我咪走去炒你啲楼咯，咁咪变咗就话对佢嗰个经济唔系咁好咯，咁所以有个情况咧就系、是、今日啱啱就系人行宣布咗就系话将佢嗰个人民币嗰个区间咧就系、是、扩大咗，由1% 咧扩大到2%，即系呢个系礼拜六宣布嘅，咁亦都系就意味咗就系话佢嗰即系如果你系諗住话攞人民币系只会有升冇跌嘅话呢其实你而家风险系越嚟越大㗎。 但其實而家人民幣都係即係仲係喺一個限制出口嘅貨幣嚟噶嘛，即係佢係即係限制咗每一日佢只可以有幾多可以即係流出去噶嘛。咁其實會唔會話呢樣嘢都會其實控制咗人民幣嗰個跌幅？即係佢唔會話一路咁樣樣跌翻去一個都譬如可能比可能講緊十年前嗰個位咁樣樣咧？ 咁先至危險啊嘛，因為你人民幣你唔係由個 market 度決定你嘅匯價啊嘛，你有一個外匯管制啊嘛。 系 咁、啊、变咗就系话你唔系一个由市场去决定你汇价嘅时候，系由人行去决定。咁如果人行系即系个中间价系由任去摆嘅时候，啊，咁如果你系谂住一路都系会升值嘅话咧，啊，咁你随时就错啦。即系好似呢两个礼拜咁样，啊，个人民币跌嘅时候，我谂好多人都俾佢杀过措手不及咯。 都系啊， 啊， 尤其做定期嗰啲冇得杀添啊。 但系佢因为佢其实讲紧系早呢一两年或者可能旧年年尾开始，其实已经好多银行推出各式各样嘅人民币定期，咁个人讲紧又话个息口系俾到几高咁样样，去即系吸引咗一班人，尤其是可能啲公公婆婆去做呢啲人民币定期，谂住可以赚翻啲息，但到最后原来话哇人民币即系你可以霎时之间佢个跌幅可以去到一个几惊人嘅水平嘅时候，咁其实佢哋啲钱可能就已经冇咗一橛噶咯。 所以最后都 I'm sorry 系有少少好似癫癫局咁样样咯，我觉得。 虽然而家仲系叫各大银行都系叫大家去买人民币，因为佢都系睇好嘅。OK。 咁、你其实中国亦都有好多咩咧？即系尤其是你个虚拟嘅金融咧，即系嗰个网上嗰啲金融咧，而家越嚟越繁盛嘅时候咧，其实有出现咗一个问题咧，就系话你大陆里面咧嗰啲银行咧，即系好多存款咧都系俾嗰啲网上嗰啲吸咗去嘅。咁其实我到而家嚟讲，我未諗过去嗰个 impact 系去到边度。咁但係我觉得就係话大陆里面其实嗰个金融嗰方面呢，其实个风险已经系越嚟越大，尤其是啲大陆银行。咁你见到就今年其实啲大陆银行嘅表现呢，即係个股份嘅表现呢，其实全部都系好差。 即係其实随时爆煲，可唔可以咁讲？ 金融產品其實唔需要創新嘅，但係你一創新就大鑊咯，咪監管就少咗好多咯。 咁佢都要諗下就係話點樣去即係嗰啲餘額寶啊，即係吸嗰啲存款嗰啲，你其實都係令到啲銀行係會有個問題出現咯。 咁翻翻嚟個匯市先啦，咁啊翻翻佢個榜啦，咁榜會唔會同呢個 Euro 嘅帶動都係上翻去咧咁樣？ 嗱，榜又帶唔到喎，我因為近呢嗱上個禮拜個高低位嚟講咧，高位係16740啦，低位就係16568啦，嗱咁其實咧就我係見到就話個 Euro 上去咧，個榜係冇跟住上去嘅。 OK， 我相信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第一就係話 Euro 榜有拆倉嘅情況出現。因為之前咧就個 Euro 強，唔係個榜強而個 Euro 係弱嘅，咁個榜咧就曾經升過上個168樓上嘅。 系 咁上应该系几时嘅咩？几时嘅事？应该系二月嘅时候咧，应该系见过168嘅22最高嘅。咁嗰阵时，因为大家咧喺度唱紧一样嘢咧，就唱嗰个英伦银行咧系会喺明年嘅第二季就会加息啦。所以咧就大家都觉得就系话佢会行出加息嘅第一步嘅时候咧，喺 G7 嘅国家里面咧，佢会系第一个加息嘅国家。咁所以咧个榜系强咗。咁但系咧因为而家咧我见到就系话英伦银行咧其实都学紧梁振英咁啊，即系成日喺度搬龙门啦。咁佢最近嚟讲，佢讲咧就系话你就算个失业率跌到内7%咧，我都有权唔加息住嘅。 语言艺术呢啲系嘛？ 系啦，冇错啦。咁即系变咗就系话，啲人觉得就系话，哦，唔系，原来佢都系会反口覆舌噶。咁咁个英国嗰个息率咧，我谂佢亦都系嗰、咩啦，即系英伦银行亦都讲就系话，第一你跌到落去7%咧，我都唔会，即系个失业率跌到落去7%，我都未必一定加息，我仲要睇埋其他嘅数据表现或者其他嘅客观因素表现，我先可以决定我加唔加息。咁啲人又觉得就系话你亦都系即系用一个拖字诀咯。咁所以近期嚟讲咧，呢一两个礼拜咧，我系见到个榜嘅强，即系嗰个强势期，其实已经系维持唔到啦，已经系比较偏远少少。咁、那个榜我 相信短期之内咧，佢都系唔会话有啲乜嘢太高位嘅啦，应该上到167楼上你订佢咧，啊个风险其实我相信非常之有限，你要再见翻168楼上，我相信好难啊！即系如果喺第一嗱，而家系三月中啦，我相信喺四月底之前咧，个榜应该都系168楼上会行人止步。 嗯。咁睇翻啲商品貨幣咧，咁啊只新西蘭就因為加息嘅影響咧，就飆咗上去，咁啊非常之強勁咁。 係啊，零零舍舍強啊，即係三大商品貨幣啦，澳洲紙、紐元同埋嗰個加紙咧，係得一隻咧就零零舍舍強，就係只紐紙啦。咁上個禮拜四嘅時候咧，就新西蘭央行議息啦，咁亦都係一如去事先所講啦。就是话将嗰个息率咧就由两厘半咧就加到上两厘七五，呢个咧就是话以发达国家里面咧第一个踏出加息第一步嘅。 嗯。 咁所以个楼指咧系强，咁但系令到佢足更加强嘅咧，其实唔系因为加息，而系话因为佢加息之余咧，佢亦都有讲就系话今年之内咧系会有机会个加息幅度咧系会有一厘嘅。咁你而家只不過加咗係 quota 啫嘛，加 0.25 厘啫嘛。 係。 咁即係話你可能喺跟住落嚟嗰三季呢，即係今季落嚟打後三月之啊，打後嗰九個月呢，你會有機會仲有 0.75% 嘅升嘅加幅㗎。 但其實我想知道呢，如果譬如你話即係紐西蘭同埋澳洲即係中間個關係咁緊密嘅時候，你覺得紐西蘭加息其實會唔會可能影響到譬如澳洲或者可能其他商品貨幣嘅國家都會即係跟隨呢個腳步去加息咁樣呢？ 應該就唔會啦，因為澳洲嗰邊呢同新西蘭嘅情況唔同，因為新西蘭嗰邊呢就有個樓市過熱嘅現象。而佢嗰個經濟嚟講呢，亦都係同澳洲嗰方面嚟比呢，澳洲嗰边咧就睇中国多啲嘅， 出矿产喺中国啦， 冇错啦，因为佢出你我哋知道就话佢出口嘅咧就全部都系主要嚟讲都系譬如话啲铁矿石嗰啲或者啲建材咁好多都系话以一个中国为一个主要嘅出口地嘅，咁但系咧新西兰嘅出口嚟讲咧就比较少金属呢一方面嘅嘢， 出奶咯吓， 佢奶制品啊 嘛，冇错啦，佢主要就系农产品同埋啲奶类。 嗯， 咁变咗就係话呢啲嘢呢就全世界都缺嘅，因为你人口越嚟越多呢，咁你 但中 国 始终都係大客嚟㗎喎， 係大客，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你譬如话啲农产品即係譬如你啲奶粉或者啲奶类嘅嘢或者啲其他嗰啲农产品嗰啲係啦，咁你经济点样唔好嘅你都要买㗎嘛，咁但係你譬如话你啲铁矿石或咩你经济有啲过热啦，或者经济唔好嘅时候咧，我可以叫停咁啊！啲大型基建嗰啲 所以大陆嘅 PMI 嘅跌咗落去咧，令到澳洲都死埋。 系啊，所以澳洲之上个礼拜咧就升极都升唔到上去，见一见91就已经俾人剥翻落嚟啦。即系个澳洲纸咁反而个纽纸咧就升到上去86楼上先至叫做回软咁所以短期之内咧，我觉得都系。个楼指嘅走势咧，系会比起个相对起个澳洲咧，系楼指系会可以提高一线。我觉得就系话澳洲嗰边系冇咁嘅条件系去加息。佢上个礼拜升到上九啊一咧，其实都最主要嚟讲就系话佢嗰个就业数据系比预期好咯。即係創造嘅職位係比預期多，咁但係我係見到就係話佢好多公司咧，其實已經係將會陸續喺澳洲嗰邊裁員，譬如好似啲車廠咁咧，已經講就係話有喺澳洲嘅廠房咧係會陸續關閉嘅，咁所以澳洲嘅經濟嚟講前景唔係話真係咁樂觀咯。 嗯， 咁剩翻只加紙啦，咁又點睇咧嚇？ 加指其实近期嚟讲佢都系喺个 range 里面，即系佢系偏远冇乜力反弹，咁但系佢去到111楼上嘅时候呢亦都系咩呢，即系亦都唔觉得啲人有太大追沽意欲啦。咁最主要嚟讲我相信系同佢个本身个经济真系唔系话真系咁好有关啦。咁上个礼拜我系俾个 range 系1094到1114嘅，咁其实佢嗰个比最终嗰个 range 咧就100点多少少嘅，就11043到111嘅53，即系成个礼拜都系81点。咁我觉得就系话佢唔需要话睇得去太过 即係可以開檔呢隻貨幣，你唔好再掂呢隻貨幣啦。即係我覺得就係一流上。 我哋隻貓都係同你講唔好掂 啊！隻貓都話唔好啦，係嘛？ 啊啊，咁啊，望下先咯。咁啊，加持啊，各位網友就嚇。 系啊，即系如果你要炒商品货币嘅话，我觉得个澳洲纸同个纽纸系会好玩好多咯。即系如果你唔想去，即系唔想太大有心脏病嘅话，平平稳稳嘅话，你咪走入去斗下只加纸咯。咁但系可能佢真系好似啲脑针入定咁啊，完全唔喐嘅。 即系有排都唔喐系嘛？ 系啦，冇错啦。嗯， 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咁啊，多谢阿沙莉啦，咁啊嚟到咧，啊， 系啦，真系 唔好咁讲， 最中意听到有女仔声， 系冇错。咁啊，其实咧就以后咧都会有机会咧，佢都会喺度出现噶啦。OK 吓，沙莉都带埋佢猫猫咧，都喺度出现噶啦。OK 吓，系啦，即系就我发觉就系可能有时我做得就即系比较 hea 啲啦吓，咁啊沙莉就比较问啲深入啲嘅問題，咁大家網友咧都了解翻咧，究竟咧嚇咁嗰個實體經濟咧對嗰個匯市嘅影響係點咯？係咯，好啦，今日事務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為大家分析呢個外匯嘅情況啦。